报，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就老年朋友关心的骨关节疾病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确实呢，夕阳无限好，多姿在黄昏，健康长乐，老有所为。应该说这是令多少老年人心驰神往的一个境界哈。比如说清晨起来啊，在公园呢打打拳，踢踢脚，聊聊天，跳跳舞。可惜啊，关键时刻却输在了骨病上，真是令人的扼腕叹息哈。 是，生活质量啊，马上就不一样， 急剧下降。 嗯，你看，我看有些人就是坐在轮椅上， 对， 你最少后面得有个人推你吧。 嗯， 再一个，自己今天我看到现在这个季节，北京的满大街和花园里边那个蔷薇花，开得非常的美， 漂亮。 哎，结果我这会儿只能是望洋兴叹，我看不着。你的生活，你说这个质量，这不算低吗？ 对，你看人家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有的高高兴兴、兴高采烈的，但是有骨关节疾病的，真的，你甭说上那跳了，让他站时间长了，可能都不行。 是， 所以 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养护好。维护好。 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在有一些场合看到过，有些人可能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骨健康吧，可能说有一棵树他跟着咣咣撞树啊， 撞树， 或者说拿一个什么东西呢拍打自己的身体哈。 啊， 我曾经问过，我说您这样做是干什么呀？他们说锻炼呀。我说您锻炼什么？锻炼骨关节呀。哎，那您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做法对于骨关节等等的有一定的好处吗？ 其实这个问题你这么想一下，我又不用药，我也不用什么器械，你说咱们按摩推拿它什么道理？就给你捏一捏，揉一揉，哎，你慢慢的这个哪里就不疼痛了。其实它又没有用药，只要不涉及到药，我们说就叫物理疗法，或者烤一烤。 对， 你刚才说的拍打，撞树，这都是什么？通过这种被动的刺激这个身体， 一些经络什么的。 对，那你这个我们中医讲是经略。那你想，我们拿我们现代医学，那你无非是你的促进你那一块这个血液循环， 哎， 还有一个我刺激你周围这个神经，你这会儿是被动运动嘛？我有一把我这儿拍一拍，平时东西都没刺激我，你这会儿把我刺激刺激，我是不是在使用我这一块？ 它就活跃一点。 它就活跃以后，那你肌肉萎缩也罢，周围神经这个传导也罢，你就，和这个不运动不拍打这些人相比呢，那你就会弱一点。所以你说我们看现在有些老年人拿一个这个走板子拍拍这儿拍拍那儿。当然你别把那个打伤了啊， 对， 就是自己难受着。 适度啊， 有没有好处？有。你说的这个撞树，当然你要是个骨质疏松，你一撞，那我说大一点，你可能就撞散伙了， 对，撞出毛病了。 对，你在你能耐受的情况下，可以去轻轻的震一震，震一震。你看年轻人那个翻跟头，啪啪啪在地上摔的，你看他没事，他是能够耐受。我们老年人动不了了，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拍一拍啊，这个撞一撞是有帮助的。 是的， 哎， 另外呢，像这种拍啊撞啊，一定要注意，如果真的你已经有骨关节疾病了，还真的要慎用这些。万一您撞到您那个节骨眼上了，还真有可能出现病变了。 不管做哪一个动作，对于我们老年人，我觉得啊，一个是慢， 一个是让你能够耐受， 嗯， 比如说你去压腿也罢，弯腰也罢，你慢一点，在你感受的情况下，保护的情况下， 嗯， 你不要这个嫌烦，就多重复几次， 嗯， 你只要天天这么做，我可以这么说，这比吃什么药都好。 对， 哎， 但是您要刚才提醒的那特别重要，就是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 根据自己的状况慢慢摸索着来。 对 啊，不能说人家下腰啊摸地100个，您也跟着100个，您可能10个就行了， 那 再多可能就不行了，那就按这个走。 我就说过，我们曾经有一个来治疗这个肺纤维化的， 嗯， 他曾经一个咳嗽断了3个肋骨， 哦， 一个是长期用激素，骨质疏松， 嗯， 就那么咳嗽，这生活中太正常了吧？他把3个肋骨就给咳嗽给断了， 嗯， 所以我们做什么锻炼，做什么适合不适合我们。要结合你身体这个自己这个状况， 嗯， 去自己设计。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妨跟大家来说，因为我们最近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问哈，说你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就是说针对个人有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给大家一人一方哈。关于这点呢，不妨再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吧。 嗯，健康管理，其实就是一种保健的流程和方式。 嗯。 你比如说我们去到医院，我们把这个叫诊疗模式。诊疗模式，你比如说我从医生他这种问诊，最后再到医生去开检验单，再到医生最后去这个做诊断判断，最后再到给你开处方。你看医院它虽然很大也很麻烦啊，它是管理有序的。 嗯。 那么保健，大家生活中我觉得大家有个误区，总是在围绕着这个产品，我要寻找什么什么什么。那大家想一想，我去医院看病，我不会去找大夫来说，哎，赶快给我找个药。 嗯， 你肯定是先 诊治， 先让人家医生给你瞧一瞧， 对， 然后才诊断个方案。那个药品它是为你这个目的服务的。 嗯， 那么健康管理是什么？它也是一个保健的管理的流程方式，它从了解你的腺病史、既往史、家族史、曾经的治疗史、用药史，以及你现在最痛苦这个症状，以及你现在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资料收集完以后，在专业人员借用一定的，比如说我们说的细胞断层扫描，然后给你做这个风险评估。 嗯， 那么风险评估做完以后，你一定，我们不管你去打电话咨询也罢，还是你去面对面咨询也罢，你先要制定一个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就想把我这个失眠我调整过来，比如说我就是为了不长斑块，比如说我就是让我这关节不疼痛了，比如说我不想去做这个，你比如说骨关节方面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就想保守疗法，只要给我把这疼痛解除了，哎，你把你的目标告诉这个咨询人员，然后在你的目标的指导下，在你的这个现有这个健康资料的情况下，然后给你评估完以后做出一个健康方案来。健康方案你肯定要有干预的手段嘛，那这干预的手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适合你的保健的或者营养的或者是器械内的它康复这个方法。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对， 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嗯，实际上就是根据您自身的病况的情况啊，给您制定一个适合您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 对，这个你要搞明白，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你不要去最后去听广告了，人家说这喝了什么什么什么酒，他的这个腰不痛了，又是这个筋筋什么都舒张了，又你就把那个产品当成这个神了。我们现在有神产品吗？我们有神专家吗？我们有神方法吗？任何一个产品也罢，专家也罢，治疗手段也罢，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嗯， 就是说它有它能做到的，他也有他做不到的。那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那适合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老说的那个一人一方那个方案。 对， 哎，在这个过程分析出来了。 所以在育人上我们经常说是因材施教啊，那么在这个健康管理方案上我们是因人施策啊。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哪种方法最好啊，实际上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 是，这个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 是的，以下是广告时间。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举行就是细胞断层扫描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当然是免费的，是吧？ 对，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你看我们临床各种检查手段是检查你坏了没有，病了没有，就是出没出问题。那么细胞断层扫描是什么？它是一个评估你各种功能水平，可以说啊，是从你的头部一直到你的脚部，可以，它可以查多少项？12000项。 哦， 就是能给你这个打分，比如说膝关节也能给你去评估。你现在假如说这是分六级的话，你是属于第几级？所以正常呢，还是你正在向这个疾病方面发展，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待产期，而且或者说你现在已经这个里边发生了这种炎症，哎，他是做这么一个预估评估。 还是一个健康评估。 健康评估、就是风险。 对， 健康 对 评估， 所以这个就是说，让我们把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只是在打进电话前15名的听众朋友将有这样的待遇啊！所以呢，大家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您将得到细胞断层扫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骨关节营养，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说到对于骨关节疾病的维护和调理啊，我这有一个病例啊，应该说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有一位呢叫做郑进庆的朋友，他今年的57岁，2年前，也就是说55岁的时候呢，他从招商局一家下属的大型企业的工程师的这个位置上呢退下来了。他说他以前的身体一直特别好，和老伴呢感情也特别融洽，3个儿女呢也特别争气，特别有出息啊，都过得非常好，一家人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4年前他呢有一次下雨，在工地上的时候呢，从一个1米多高的电缆轴上滑落下来，等于是摔下来了、 摔下来了。 哎，那么当时他这个腰椎啊可以说是严重的扭伤了， 而且呢休息了半个月啊，好像当时休息完了以后觉得没什么事儿了，也不是特别疼了，然后他就继续工作。没想到后来呢时间长了，发现呢已经落下毛病了，就是什么呢，他这个腰腿啊是越来越麻木疼痛，特别是到了阴雨天呢简直就是迈不开步啊，抬不起腿，蹲下呢就站不起来，不能够上下楼，应该说呢让他特别痛苦。因为原来身体非常好啊，而且在工作岗位上也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一下身体成这样呢，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后来经这个医生诊断以后呢，确诊他叫做外伤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 哦，这个也常见， 对， 常见病。 于是呢他也没做什么治疗吧，就硬挺了两年。本来呢退休以后单位呢想返聘他，可是自己实在是吃不消，最后呢也就委婉的拒绝了啊，也只能是退休了。那到了家里以后呢，老伴呢应该说整天呢把他照顾得挺好啊，知寒知暖的。可是呢就是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但呢不能帮助到老伴，而且呢一难受起来呢而且呢一难受起来啊他这个脾气啊就特别急躁，有时候呢和小孩也赌气啊，看着谁呢都不顺眼，连孩子以后呢都见他就怕啊。以前呢 我插一下， 对，就是 人一得病啊，我们就是说这个他就焦虑， 是的是的， 因为他不舒服。 嗯， 你看比如说咱们看个生活现象，小孩他要是哪儿不舒服他就哇哇的在哭， 对， 他这个哭和大人这个哭不一样，他在表达我哪里哪里不舒服。 嗯， 那你看我们这个大人以后，咱们说你拥有的你不珍惜， 嗯， 你失去了你才知道它的珍贵。当我们的肢体什么都能按我们的意思很协调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就是这样。那你像你刚才说这个人，他一下在那儿得了这个病以后，我想走不好走， 嗯， 我想这个动我肢体这个受限，就好像你的手脚被，形象的说是不是像被捆住一样？ 嗯，他根本就不适应实际 啊！你这会儿他当然去烦， 焦躁。嗯， 所以这也提示，收音机前这个听众啊，一个我们自己去管好自己。假如说你今天有什么痛苦， 嗯， 咱们找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你的老伴儿他不管是血管堵了，还是某些骨关节疾病了，你这个一定要照顾他，理解他那个脾气。嗯，他不是想发，是他这个难受，他没地方发泄。 没错，其实他这种情况，他老伴呢也挺痛苦的，经常在背后落泪啊。就说你看，本来小孙子啊挺可爱的，但是都怕他。本来原来是一周来一次，后来慢慢的就是一个月来一次，好有时候半年都不敢见，因为见他的话呢，他老训那孩子，人家做儿女的也不愿意来了啊。但是后来呢，他在一个特别的机会呢，发现了这个就是维护骨健康的这个大复方啊。 对， 后来他呢就开始来用这个，一个月以后啊，他呢就感觉到整个的这个身体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腰腿呢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也不是那么麻了，而且阴天下雨呢也能够迈开步了。两个月以后呢，他这个脚啊，他觉得好像就是灵多了，能够上下楼了，还能够帮老伴呢买买菜做做饭。六个月，也就是半年以后，他说他真的能够每天到公园打打拳呐，踢踢腿呀，活动自如了啊。应该说困扰他多年的这个骨病呢，真的是初步的有了特别好的改善。嗯， 这个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膨出，或者骨关节炎，或者股骨颈凹，什么这个骨折，这都是一些创伤性的问题。 嗯， 那么创伤性问题，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说不管任何疾病，它遵循一个疾病发展链，什么链？病因， 嗯， 损伤，炎症，然后纤维化，最后到出现各种这个症状。像你刚才说这个人这个病因，就是他的跌倒， 对， 给滑落一下，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对，腰椎间盘突出， 外伤导致， 外伤导致，你滑落一下，为什么椎间盘会突出呢？我应该是伤腿啊什么？他那个，你可能在这个滑落的过程中，你那个体位啊，那个改变以后，对椎间盘造成那个压力是超过正常人好多倍， 嗯，就寸劲儿呗， 寸劲儿， 嗯， 一下子超过了你这个耐受性，这个时候。那个我们不说椎骨和椎骨之间中间那个垫子嘛，那个压力大了以后，他把那个纤维环就给搞裂了，搞裂以后，这样他这个压迫了这个神经， 才出现了这个腿啊这些问题。那他这个基本这个病理改变是什么？损伤和炎症。炎症我们说我们去我们说用激素啊什么这个大封闭啊或者去理疗啊按摩，你都是在什么？其实在促进这个炎症这个修复。 嗯， 炎症我们讲过是一个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这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腰部这一块我们讲过这个椎间盘它是没有血管的。 嗯， 那你没血管，那大家可能问，那我的营养从哪来？它就是这个椎体骨头上那的营养物质，它慢慢给你这个髓核和那个纤维环往进渗呢。那我们年龄大的情况下，吸收的情况下，这些能力都差了，血液循环也差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哎，我们想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那个这个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骨营养。 嗯， 为什么这个骨营养会有这种作用呢？你看这里面它有海参，有鲨鱼软骨素，有这个大豆异黄酮，柠檬酸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C， 氨基葡萄糖，还有这个胶原蛋白，葡萄籽提取物。这么一个方子，它得有什么方面的作用呢？你像这个海参，它是帮助你把这个营养补充上来了。这个鲨鱼软骨素呢，它是帮你这个重建这个软骨。那么大豆异黄酮呢，它是促进你这个骨质这个损伤的，它是这个生长，防止这个骨质流失。还有呢，柠檬酸钙，它这个比普通这个钙，它是普通这个钙的吸收的好多倍，就是很容易吸收。再个加个维生素 D， 促进你的钙质这个吸收。还有维生素 C， 它是这个能够消炎，促进这个软骨这个生长。我们说的氨基葡萄糖，那你这个就是修复这个关节。还有这个胶原蛋白，我们就是说骨质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这个成分就是胶原蛋白。葡萄籽提取物它就是抗炎。这样的话你抗炎修复，炎症慢慢消除掉，损伤慢慢消除掉，髓核往进吸收进去了，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这不仅仅是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什么膝关节炎、肩周炎、颈椎，还有你这个股颈这个骨折，还有我们质疑你说你今天哪一块其他部位骨折，这个都能促进你这个能够恢复的这个速度能提升一点， 都是我们骨质需要。就是那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也有骨关节疾病的话呢，其实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改变您的现状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补充氨基葡萄糖修复关节，提升免疫力，进行对骨关节保护，同时补充胶原蛋白锁定钙质，强韧骨骼，补充葡萄籽提取物能够起到消炎止痛、延缓衰老的作用，这是我们中老年骨关节疾病保健的必要手段。长期坚持保健，就可以消除酸、麻、胀、痛及行走困难的痛苦。面对中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康复问题，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补充骨关节所需要的骨营养素，才是解决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关键。